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把睡袋里配套的枕头拿出，拍打至松软。长杰在气灯照射下投下赏心悦目的光影。 我能给他的也只有这个安心了。 楼影的一颗心被池小池说得发软，揉揉他的头发，来到他的睡袋前，替他重新整理尚有余温的被褥。两个背对背蹲在一起的人，影子调对在一起，和谐至极。 再问一个问题。 行啊，你问吧。 你为什么要挑衅那些看客呢？卡片的功效还能持续八个小时。 异能只能瞒过人的肉眼，瞒不过机器。 只需这一句提点，楼影便豁然开朗。 明白了，我们的项圈能够定位，那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早就知道我们离开 A 区了。可他们为什么不说呢？ 池小池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嗤笑。楼影心念急转，也跟着他笑了。 是，他们有内部消息，应该也早早买住了，买的是我们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有内幕情况，他们也不会对其他玩家透露情况的。 但火烧起来以后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刚才，其他玩家大概都以为胜券在握，大批量买进了那两个人的赌注，估计赔得不轻。 对于这种异常情况，他们的反应肯定是异常激烈。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不处理这种躁动情绪，很快就会通过项圈上的定位曝光我们的坐标。 他们的坐标一旦暴露，这些赔惨了的赌徒一定会不计代价的疯狂加码，发悬赏令，召集异能者来杀他们。万一真的有个别不怕死的跑来 B 三区，那就太麻烦了。所以池小池不仅主动解除了幻觉卡，还进行了公然嘲讽，简直就像在说，我就在 B 三区，你们谁有胆子就来吧。已经有两个不知好歹的人深陷幻觉被当场烧死，这样一来，是个人都会怀疑池小池他们转移到 B 三区的营地是不是另一个虚假的诱饵。哪怕拥有内部消息的工作人员再爆料说他们的的确确就在 B 三区，不是诱饵，赌徒们也不敢乱下注了，只能看着他们安稳睡觉，然后把自己活活气死。池小池掩着嘴打了个挺秀气的哈欠。 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我要让他们明明知道我用的是空城计，也只能干瞪眼不敢过来。 说着他钻进楼影铺好的被窝里说， 明天早上我们早点起来准备接客。 接什么客？ 感谢他们的传播吧。 池小池闭上眼， 现在大概所有的异能者都知道我们在 B 三区了，而且我们对诚心投靠的人都表现出了善意，还有充足的物资提供，所以你猜明天会有多少人来投奔我们？ 投靠我们的人里或许会混有鲶鱼。 我知道， 一共有四条鲶鱼，真叫人头疼。 不用头疼。 楼影想起池小池先前对于鲶鱼数量问题的质疑。 你认为 混在异能者内部的鲶鱼一共有三条，而不是四条。 那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疑问而已，不重要。 不重要吗？ 管它是三条还是四条，最后都是要死的。 但是如果他们混进来，的确很难办。 不会混进来的，他们都会死，而且根本不用我们亲自动手。 这下楼隐是真的听不懂了。 什么？ 池小池只回以一个听不大出情绪的笑声。 哼，又是你的计划吗？ 池小池仍是不做正面回答。 做一个计划，当然是要让他面面俱到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，不是吗？ 你说吧，还有什么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？ 两个女人。 啊？ 池小池有点不自在地咳了一声。 我刚才进了白安逸的那个，就是进入式的那个，在水下我可以靠声音确定，把白安逸推下水的是两个女人。 楼隐看他支支吾吾，就知道他是心虚自己刚才做的事情，知道怕了。很好。楼隐从睡袋里支起半个身子来，故技重施，把手伸到他额前做事要弹。池小池忙憋了口气，闭眼蹙眉等着疼痛到来。疼痛久久未至，一股奇异的感觉却袭上身来。楼隐将一张卡片融入池小池体内，微光一闪过后，他便俯身轻轻地把池小池的精神体从白安逸的身体中抱离。楼隐捧着他的脸，食指放在他美美的小痣上，疼惜地抚摸两下，才在他刚才被弹的地方落下羽毛似的一记亲吻。刚才还满嘴策略计划的人嘴唇动了动，红意从脸颊出发，一直延伸到脖子耳朵，看着就叫人喜欢。楼隐拿额头轻轻碰碰他的，温声道： 晚安。 两人倒是安稳睡下了，外面的机构则为着他们惹出的乱子灯火通明。应急处理部内所有部员都在会议室里集合齐了，部长站在最前面，用触屏笔在光屏上写下一个个关键词。 以我们目前的情报可知，在这支五人小队里明确出现了预知未来、解除武器、随机骰子、扭曲事物、瞬移、置换、异空间存储这七种异能。上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强调问题性质很严重，要我们立即开会讨论。 有人提出意见， 那个卫十六不是有一个能随机异能的骰子吗？置换或许是他安排的异能呢。 可能性不大。 部长眉头深锁。 卫十六做过测验，他的随机异能持续时间很短，一般不超过五分钟，刚才的置换术起码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。此外，特制项圈能够记录异能者在使用异能时体内的 A 类球蛋白增长数量。 他指向屏幕上卫十六的名字。 根据数据显示，他在这段时间内 A 类球蛋白没有暴增的迹象，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动用异能。 底下部员面面相觑，却没人敢相信那个同时在众人心中冒出的答案。部长继续道： 你们不要乱猜，剩下的人体内的球蛋白数量也都是正常的。 一名部员惊诧道： 这怎么可能？项圈提供的数据一向是再准确不过的。 所以说目前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我们的项圈回收的数据有误，调动异能的确实是卫十六的，没错。 说到这里，部长略停顿了一下，声音中难掩兴奋。 第二， 我们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多异能症。